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上海新增3例本土确诊病例，浙江江苏都已受到波及。 京城京市，北京 5G 网络基本实现五环内和副中心连续覆盖。 北京海淀富力桃园 C 区8栋楼解除管控，北京全市中风险地区清零，都是低风险。 国内方面，上海、浙江、重庆等多地调整产假、育儿假等假期。 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夜回应，逍遥镇潼关肉夹馍无权收加盟费。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青少年心理测试理应由专业人来做专业事。 半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因为技术原因，我国驻立陶宛使馆暂停领事业务。 财经资讯，美方再将12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商务部回应。 前沿科技，北京开放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12月3日开启冬季假日体验活动，推出一系列冬季限定周边。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就在本轮全国疫情进入扫尾阶段时，上海再次拉响了防疫警报。目前疫情已经波及浙江、江苏等省份。 我们具体来说一说，昨天傍晚的6点呢，上海举行了疫情防控工作第107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卫健委浦东新区相关负责人和有关的专家介绍了相关情况。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吴京雷通报，截至昨天下午5点，上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上海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施。目前，这3例病例都已经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通报说，这3例病例都已经接种过2针新冠疫苗，临床分型呢是1例普通型，是34岁的病例一，病例二和病例三呢都是轻型。3例确诊病例是朋友关系，在11月19日到21日曾经先后到苏州共同游玩，有较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史，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关联。 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上海市正在排查确诊病例在上海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这些人员目前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管控，已出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972件，其中29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都是病例一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513件阴性，其余正在检测当中。 本次上海疫情与国内其他的疫情是否有关联呢？对此，吴京雷表示，上海发现核酸检测异常情况之后呢，相关部门以及区立即组成了工作组，迅速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开展了流调和排查管控，目前传播链条还在流调当中。 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对新增病例是否有研判，有哪些提示，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我想应该是非常确切的，我们的策略不会改变，这个策略就是快速响应、精准防控，这个策略是既定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加快流调，进行防疫的标准化的一个程序和病毒的传播抢时间。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 做法，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打赢这一场遭遇战。那么在这场遭遇战以来，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我觉得这个提醒就是说，这个秋冬季节我们怎么办？那将来这有可能就成为秋冬季节的我们常态化抗疫当中的一个场景，类似的情况下面将来还会不断的碰到。那怎么我们以最短的时间，以对市民影响最小的方式完成动态清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将来防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疫情发生之后，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上海市将三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中呢，浦东新区两个，青浦区一个，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昨天晚间，上海市文旅局发布通知，上海全市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在这三例新增病例中，病例一曾经于11月12号从厦门前往北京，15号从北京抵达上海。接到上海的通报之后，北京市立即对这名病例在京的轨迹进行调查。截至目前，一共排查出一个居住点位，四个就餐点位。 居住点位为11月12号到15号在京期间入住的海淀区远大路福朋喜来登酒店。就餐点位涉及东城区北新桥的诺言餐厅、海淀区闽庄路的海景阁餐厅、朝阳区天泽路的孤独招待所私房菜和朝阳区大有饭店三里屯店。已经调查确认28名在京接触人员。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请与上述点位有时间重合的人员加强自身的健康监测，建议近日进行核酸检测，有身体不适者及时就诊。 目前北京已经对各风险点位采集人员鼻拭子样本143件，外环境涂抹306件，结果都是阴性。经过大数据的协查，目前没有发现上海市病例与北京既往病例轨迹有交集。 昨天晚上，杭州市举行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两名来杭返杭人员经过核酸检测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经过核实，无症状感染者一为外地回航人员，11月19号外出，11月22号返航。无症状感染者二是与其同行来航的外地人员。昨天两人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之后，第一时间已经被送到了定点医院，其密接、次密接都已经纳入管控。 截至11月25号，杭州已经核查了密接344人，次密接64人，其中呢156人核酸结果已出，全都是阴性，其余人员的核酸检测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无症状感染者是无症状感染者一，他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教职工。为迅速切断传播链，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已经封闭管理。浙江大学已经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教学活动转上线上进行，并且迅速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校师生员工暂停所有聚集性活动和外出交流活动。 昨天晚间，江苏省徐州市发布通报，徐州市全山区昨天上午接协查通报，有一名当天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在徐州市。经过核酸检测，这名密接者呢是阳性，目前已经转到了定点医院，经专家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经查，这名密切接触者20号在苏州曾与上海阳性人员在同一餐厅就餐，21号晚到徐州。之后，徐州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和隔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消杀。因防控需要，徐州地铁即刻起暂停运营，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 刚刚提到新增的三例确诊病例呢，曾经有过苏州的旅行史。昨天傍晚，苏州多家文旅场所发布了暂时关闭的通知，包括陆直景区、西山景区、东山紫金庵景点、吴文化博物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苏州市昨天紧急通告说，接到协查通报后，苏州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施。 截至昨天晚上6点钟，已经累计排查到在苏密切接触者229人，次密接接触者242人，都已经落实了集中隔离管控，其中342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来说一说，昨天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情况的报告。报告透露，北京 5G 网络基本实现五环内和副中心连续覆盖。 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已经建设 5G 基站4.7万个，每1万人基站数排名全国第一，基本实现了五环内和副中心的连续覆盖，五环外重点区域精准覆盖， 5G 终端用户占移动用户的 32.4%。 下一步，北京将在持续推动 5G 千兆固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新型算力设施深度覆盖的同时，提升智慧城市七通一屏共性支撑能力，重点加快经开区智慧城市专用通信网点的建设等等。 北京海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凌晨的消息显示，昨天晚上11点半，随着北京富力桃园 C 区的北门缓缓打开，西三旗富力桃园的 C 区除22号楼之外都已经解除了管控。 解封现场呢，不少的社区居民纷纷来到小区门口啊，庆祝社区解封隔离，并且表达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据了解呢，这次 C 区解封的共有8栋楼、24个单元、4000多名居民解除管控，他们将继续实施7天的健康监测管理。 据介绍，小区出入口呢实行24小时值守，区域内所有的居民凭智慧门禁人脸识别或者是实名制登记的门禁卡出入，外来人员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等防控措施，小区内非生活必需的密闭活动场所暂停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呢，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从今天起将富力桃园 C 区由中风险地区调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全市都是低风险地区。 好，接下来进入国内新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资讯哈，我们来说一说上海、浙江、重庆等多地调整产假、育儿假等假期。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呢，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对新条例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与此同时，女方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之外，还可以再享受的生育假从原本的30天增加到60天。 另外，条例呢还新增2项条款，明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满3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修改后的条例即日起实施。 浙江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也是规定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一方年满60周岁的独生子女每年享受5天的陪护父母假，期间的工资奖金和其他的福利待遇都是照发的。 昨天，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对产假、护理假都做了适当的延长，对育儿假增加为夫妻双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休1年，或者是在子女6周岁之前每年休5到10天，更为灵活和人性化。 再来关注一个热点，近期呢，因为商标注册机构要求加盟商支付相关费用，逍遥镇、潼关肉夹馍等商标纠纷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昨天晚间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这些商标的纠纷答记者问。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且呢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这一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责成地方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的进展，加强对各方的保护和使用商标的行政指导，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标的纠纷，既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处理好商标权利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昨天在广州举行的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从抗疫中他深刻体会到了网络媒体的贡献功不可没，网络媒体要有责任和担当。

所以呢，今天的光照条件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这个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方面的话，今天早晨，到上午有这个弱的冷空气活动，它是以偏北风为主，虽然风力不大，但是呢，近地面的这个污染物呢也不容易积累，加上高空以西北气流为主，所以今天这个能见度啊，还有大气透明度啊都不错。不过呢，早晨到上午有点北风，空气呢就会更加的干燥，要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这个加强皮肤的这个保湿护理。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嗯，明后天又迎来周末了哈，请问这个明后天天气怎么样？ 双休日的天气的话，主要的变化有这么三个，一个就是气温呢略有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周六晚上到周日云量比较多，第三个呢就是周日早晨能见度会明显的下降。如果计划周日这个到周边省市的话，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路况信息，视情的安排出行啊，是这样的，孙畅。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晴好，适宜登山。 今明两天呢，以晴为主，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赤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川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因为技术原因，我国驻立陶宛使馆暂停领事业务。 非洲南部发现新型新冠病毒变种，专家警告称其威力可能超过德尔塔。 财经资讯，美方将12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商务部回应。 前沿科技，北京开放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12月3号开启冬季假日体验活动，推出一系列冬季限定周边。 中超计划12月中旬重启，多家俱乐部欠薪问题严重，传闻要退出联赛。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昨天，我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暂停领事服务的通知。通知称，因为技术原因，领事业务自2021年11月25日起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此前，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外交部表示，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背弃立陶宛方面在中立两国建交公报当中所做的政治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近期，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27个实体和个人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其中包括12家中国企业。对此，外交部昨天予以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保留对美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权利。 赵立坚表示，美方屡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肆意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美国可谓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赵立坚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举措，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中方保留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的权利，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关美国将12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的详细问题，商务部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稍后在财经资讯当中我们会为您介绍。 接着我们来关注全球疫情啊。近日呢，英国专家警告称，目前在非洲南部国家博茨瓦纳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 B11529 很可能是超级变种，其毒性和传播性很可能比现有的变异毒株德尔塔更可怕。 专家表示，目前的这种新型变种病毒呢，出现了32处刺突蛋白的突变，其中一些突变会导致病毒变异，产生免疫逃逸。在刺突蛋白突变之后，新冠病毒就容易附着在人体的细胞上，最终导致人类感染新冠病毒。与此同时呢，现有的大部分新冠疫苗原理也是对人体免疫细胞进行刺突蛋白识别，随后对病毒进行攻击。 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家巴洛克斯表示，这一变种很可能会比德尔塔更会躲避抗体，很可能出现在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身上。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汤姆·皮科克博士指出，这一变异毒株有可能比此前所有新冠变异毒株都要可怕。 目前呢，全球共有10例确诊病例与这一变种病毒有关，分布在博茨瓦纳、南非和中国香港等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香港的1例病例是一名从南非返港的男子。 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只可以将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传播风险 降低约40%的表态出现了。人们可以，他们说人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接种疫苗之后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不用保持社交距离了。 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呢，许多人完成全程疫苗接种之后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不需要再采取其他的防疫措施。但是呢，面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疫苗在阻断病毒传播方面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 世卫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目前的新冠疫苗主要目标旨在降低新冠重症住院及死亡风险，而非降低病毒的传播风险。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说，尽管疫苗预防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效果没有预防感染其他毒株那么好，但在预防重症的有效率方面，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超过80%。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范克尔科霍夫说，德尔塔毒株眼下仍然在进化，世卫组织正追踪其传播及变化情况，研究它在传染性方面还会有多大的变化。 接着来关注各国的情况。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昨天0点，德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961例，再次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纪录，累计确诊573756例，新增死亡病例351例，累计死亡突破10万例，达到10019例。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由于目前新增感染病例数过高，预计未来几周德国新增死亡病例还将会显著增加。他们呼吁民众为遏制德国第四波疫情努力，包括减少接触、遵守防疫规定以及接种疫苗。根据德国政府网站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已经有68.2%的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 德国新版传染病防治法于24号正式生效，新法规定雇主有义务提供居家办公选择，如要前往工作场所，则必须遵守已接种、已康复、已检测才可以进入的 3G 防疫规则。 德国联邦政府此前与各州达成了协议，引入住院率作为各地出台防疫措施的参考指标。协议为住院率设定了3、6和9三个阀值，如果住院率超过这三个阀值，各地呢将会依次收紧防疫措施，最严格的时候可以经过当地的立法机构批准采取限制接触措施。 欧洲药品管理局昨天发表公告，那建议欧盟委员会批准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开发的新冠疫苗用于5到11岁儿童。此前这款疫苗已经被批准可用于成人和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根据欧洲药管局人用药物委员会的建议，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疫苗剂量呢要低于12及以上人群使用的剂量，同样进行两次注射相隔3周。该委员会说呢，按照抗体的水平衡量，5到11岁儿童接种较低剂量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反应与16到25岁人群接种较高剂量所观察到的免疫反应是相当的。 最近2000名5到11岁儿童的临床试验显示，这款疫苗预防有症状新冠感染的有效率约为90.7%，副作用包括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疲劳、头痛、肌肉疼痛和发冷等，一般比较轻微。人用药物委员会据此认为，接种辉瑞疫苗对5到11岁儿童，特别是重症风险较高的儿童，益处大于风险。之后，他们还将进行更多研究，并跟踪疫苗在欧盟成员国的接种情况，严密监测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再来关注一下捷克。捷克总统发言人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捷克总统泽曼因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于当天下午再次住进了布拉格军事医院，目前并没有相关症状。 一段时间以来，捷克总统泽曼的健康问题引发外界猜测。泽曼曾在9月入院8天，捷克总统府称当时的住院原因为脱水和轻微疲劳。10月份，泽曼还曾进入到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昨天上午刚刚出院，转眼再次入院。 再来关注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再一次提名马格达莱纳安德松为瑞典的首相，投票将于29号进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在24号上午啊，瑞典议会才刚刚投票选举出了安德松出任瑞典首相，她也因此呢成为了瑞典第一位女首相。可是就在她刚刚当选首相7个小时就辞职了，这次呢是再次被提名为首相人选。 报道说，瑞典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24号没能够获得议会的支持，大部分议员支持了反对政党的预算案。之后，绿色环境党、 宣布退出瑞典少数派政府，称不能接受由反对政党起草的预算案。 按照惯例，如果一个政党离开联合政府，那么联合政府将被迫下台，议会将对新提名的首相候选人进行投票。在绿色环境党退出政府之后，安德松向议会请求辞职。 安德松在24号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呢是不愿领导一个可能被质疑合法性的政府，并表示希望尝试以一党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再次当选首相。 最后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25号凌晨4:30左右，俄罗斯科迈罗沃州库兹巴斯矿区的一口矿井冒出浓烟，事发时共有285名工人在矿井当中作业，引发事故的原因可能是煤炭粉尘起火。 央视今天凌晨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间，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消息显示，共有52人在科迈罗沃州煤炭事故当中死亡，其中还包括6名救援人员。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破。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后面专家赵璐。赵璐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那近期呢，受到美元走强的打压，欧元持续走弱。11月以来，欧元对美元累计跌去了300余点，跌幅达到了2.9%。目前呢，是欧元企稳在1.12关口附近。后市来看呢，预计年底前欧元将继续保持疲软。那从货币政策的层面来看呢，欧洲央行依然保持宽松的政策立场。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呢，尽管近期通胀维持在高位，但是中期通胀前景依然低迷，因此明年不具备加息的条件。而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美联储近期则持续释放紧缩的信号，加息预期不断升温。那欧美政策立场的分化明显带动了货币走势背道而驰，也不利于欧元。那从疫情方面来看呢，进入冬季，欧洲疫情再度升级，确诊人数呢持续反弹。世卫组织称呢，过去一周全球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中约60%来自欧洲地区，那可见欧洲疫情的形势非常严峻，防控的难度呢也是比较大。那部分国家呢已经开始重新采取了封锁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蔓延。后续呢，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预计欧元将继续受到拖累。那结合技术分析呢，在日线级别的图形当中，长短期均线均呈现一个空头排列的格局，预示着欧元仍有下行的空间。短期内呢，将会测试1.12一线的支撑力度。那如果跌破这一支撑的话，下方则看向1.10关口附近。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黄金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进入11月呢，国际现货黄金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行情。月初呢，是从1760下方低位反弹，中旬呢最高上冲到了1876美元附近。那随后呢，遭到美元的打压，迅速跳水，目前是在1800美元下方盘整。那展望后市呢，个人判断金价在年底前很难再有强势的表现。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长动能呢逐步恢复，美联储已经在加息的政策路径上跃跃欲试。那正如刚刚所提到的，联储官员持续释放鹰派的信号给美元助力，那美元指数也已经来到了16个月以来的高位。那黄金呢则惨遭抛售，在加息预期的带动下呢，美债收益率在短暂的回调之后重拾涨势，也不利于金价的走势。那从图形上来看呢， MACD 指标中 DIF 线向下穿越 DA 线，绿色动能柱不断扩张，体现出了金价继续下行的趋势比较明显。那此外呢，维加斯通道1800美元一线也对金价构成一定的压制。那预计短期内呢，金价大概率将会在1700到1800美元区间内承压震荡。主持人。 最后呢，请您再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报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8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16.68，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2.6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5415，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0.6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5.23，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684.7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我们来说一说。昨天呢，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对美国将12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作出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廷表示说，美国商务部出台新的制裁清单不符合中美两国元首共识，不利于中美两国，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世界经济复苏。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随意出台制裁措施，严重缺乏事实依据，程序非常不透明，中方表示强烈抗议，将向美方进行严正交涉。 当被问到中国和立陶宛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将会对两国经贸合作产生哪些直接影响时呢？束觉廷表示，立方行径严重影响中立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立方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为中立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昨天晚间，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布消息称，因技术原因，领事业务自11月25号起暂停，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束觉廷还介绍，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30号到12月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这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各成员对会议成果充满期待，正进行密集磋商和认真准备。 束觉廷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促谈促成，共同努力在渔业补贴协议、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农业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果，推动上诉机构改革、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议题取得阶段性进展，并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让世贸组织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再来关注，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 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各地要通过直接建设、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研制制定养老机构预收服务费用管理政策，严防借养老机构之名圈钱欺诈等行为。 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预计到2025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60%以上，深入推进医养结合。2025年年底前，每个县市区有1所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意见要求要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发展适老产业，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机制，维护老年人的消费权益。 同时呢，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 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银保监会最近动作连连。近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持续深入做好银行机构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要强化员工劳动合同管理，严厉打击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充当资金掮客、经商办企业等行为，要提升操作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昨天，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出银行不得利用低价方式开展不正当竞争，对于融资类业务，不得为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取费用，不得在设置价格区间时过度扩大区间上下限间隔，规避价格管理要求，不得对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或以降价为由降低服务质量或数量。 指导意见提到，支持银行自主确定市场调价服务项目的定价策略和调价时机，合理测算各项服务成本，综合考虑资源投入、风险承担以及地区差异等因素，确保服务质量不降低和业务经营可持续。 昨天，国家发改委对外介绍，今年自十月份以来，电煤供应水平大幅提升，供煤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30%，持续大于煤耗煤，电厂的存煤快速回升。本月中旬以来，电厂存煤继续快速增长，煤炭的供应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本周二呢，全国的电厂存煤达到1.47亿吨，其中中国网区域的电厂存煤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预计到本月底，电厂存煤或将全面的超过去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会得到有力的保障。 那昨天早晨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提到啊，国家发改委初评发现部分煤炭价格指数行为存在不合规问题，于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召开座谈会，邀请经济法律方面专家研究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相关问题。 与会的专家建议，加快建立煤炭价格区间调控长效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使煤炭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基本面，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鼓励煤炭企业与燃煤发电企业在合理区间内开展中长期交易，鼓励燃煤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在中长期交易合同当中明确煤炭电力价格挂钩联动机制。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方面。近日呢，北京市首批12家纳入两区建设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的企业获得备案申请，其中11家企业来自昌平。昨天，昌平区11家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从申请到获批仅用了40天的时间。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是科技部支持北京市两区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突破，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等领域的优质企业实施全程网办，实行简流程、简材料、简实现，企业可随申请、随认定、随报备、随批准，从申请认定到获得批准用时较常规审批流程大幅压缩80%以上。在市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昌平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关键材料领域的30多家优质企业参加了政策试点，11家创新能力强、研发投入大、产品进口替代性高的生物医药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获得了全国第一批认定。贝瑞基因是生命科学园区企业之一，致力于基因测序技术向临床应用转化，深化基因检测技术在生育健康、遗传病、肿瘤领域的应用，成立7年就成功在 A 股主板上市。他们从提交材料到颁发证书仅用了40个工作日，相比正常申报流程节省了140个工作日，为企业后续的人才引进、生产经营、申报项目等赢得了宝贵时间。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呢，先来关注昨天北京正式开放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其配套管理政策也同步出台，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了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正式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表示，

低轨遥感卫星组成，形成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尤其是观测效率会大幅提升。组网完成之后，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获取全球任意区域的卫星观测数据，而以往的遥感卫星数据的获取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我们来说一个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人群，那就是网络主播，他们和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给大家解读一下。 张某2020年到某网络公司担任主播，在公司提供的场地介绍公司指定的合作方产品，双方口头约定，张某每场播报的报酬是400元，每场销售额超过约定部分的3%即为提成，按周结算报酬。张某不需要坐班，也不需要参加公司会议，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选择播报时间。公司安排的播报场次不足时，还可以另找其他工作。之后因为公司取消了主播业务，双方发生争议，张某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2020年3月到6月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2020年4月到6月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最终，仲裁委裁决驳回了张某的仲裁请求，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案例中，在工作内容和时间方面，双方通过平等协商，张某可以自主选择播报场次和时间，其余时间可以自行安排或者找另一份工作。这与一般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通常被动接受用人单位工作安排，没有自由选择权不同。 在日常管理方面，张某不需要日常坐班，不参加公司的会议，公司除双方约定的播报内容之外，对张某没有日常的管理约束。 在收入报酬方面，张某的收入完全决定于直播场次，如果他停止播报，公司不支付任何报酬，如果他的直播销售额超出一定金额，可以获得固定比例提成，双方具有合作共赢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张某为公司利益付出劳动，因此双方的关系不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说一说12月3号，也就是下周三，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游客朋友呈现出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啊，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那游客呢，将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享受到环球经典的这个沉浸式娱乐体验。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1月8号。 好莱坞主题景区里换上冬季节日新装的电影角色呢，将会轮番登场。游客可以随时在园区内找到地道的冬季节日小吃和饮品。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还将会推出上百款限定的冬季新潮商品。 为了提升游园的舒适度呢，北京环球度假区在设计之初就将大部分的游乐设施和场所建在了室内，或是有遮盖的这个空间内哈。随着冬季临近，这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比如说在部分的室外排队区呢，配备了取暖设备，室内保持恒温等等。部分户外娱乐和演出项目也会根据天气和温度情况适时的调整到室内进行。 作为度假区一站式餐饮娱乐中心，游客呢不需要购买主题公园的门票，就可以在环球城市大道上去感受别具趣味的冬季体验。冬季假日活动期间会上演小提琴现场演出，夜幕降临之后，环球城市大道缤纷之夜会拉开帷幕。 眼下正值冬季，本该是百花凋零，可是不少市民朋友应该发现，原本在春天盛开的迎春花东红果海棠竟然在寒风当中悄然绽放，为周围的冬景增添了一抹亮色。 比如说呢，在房山的龙门生态园里啊，就有两株迎春现在开出了金灿灿的小花，远远看去，一片生机盎然。除了郊区，在城区内呢，北京动物园里的连翘，还有西直门附近的玉兰树，最近都是结了满树的花苞。 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科普作家、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分析说，在冬季花芽萌动多半和气温有关。虽然说近期发生两次气温骤降哈，但是呢，植物开花它主要受的是光照和气温这两个因素影响。今年夏末以来阴雨天比较多，再加上呢整个秋季的平均温度偏高，植物就犯了糊涂了，以为已经经历了一个冬春转换的过程，错把冬天当成了春天，因此出现了反季节开花的现象。 哎呀，好单纯的花啊这回欣赏起来更觉得我们人类的残忍，利用人家的天真，我们去享受这一抹冬日里的亮色。 但它还是美的呀。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美完 文娱资讯，说一个不太美的事儿吧。就是国足居然也有，不是国足，是其他足球队竟然也有欠薪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先说国足。随着国足结束本年度6场12强赛的比赛，中国足球呢在年末将会重新进入中超时间。据了解，目前职业联盟呢正在制定相关的赛程，中超重启的时间基本定于12月中旬。如果一切顺利，争冠组和保级组的赛程会在最近几天公布。 对，国足呢已经在10月18号回到国内了，正在苏州隔离。目前呢，职业联盟的第一方案就是联赛12月12号开始，保级组比赛在苏州进行，争冠组比赛在广州进行。那赛程呢，按照每队3天进行一场比赛的这种节奏，打完第二阶段的8场比赛。常规赛需要跨年到2022年1月4号才能结束了。之后呢，中超中甲升级附加赛2回合计划分别于明年1月7号和8号、11号和12号举行。 目前呢，中国足球正在经历一波寒冬。截至11月24号，中超16支队伍出现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呢，已经多达11家。其中不乏欠薪超过半年的这些球队，而没有欠薪的只有5支，他们分别是深圳队、河南嵩山龙门、大连人、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 不少俱乐部呢，正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之下，尝试进行这种混合股权改革，但是改革进程呢，普遍缓慢。此前有媒体就报道过，无力支付俱乐部水电费的河北队欠薪已经超过半年了，各梯队被迫放假，一度徘徊在解散的边缘。 国足十二强赛战绩不佳，国内联赛运营千疮百孔，导致目前足协是受到了大量的声讨，尤其是此前足协大力推动的中姓名计划，如今反而成为制约俱乐部资金状况的重要因素。 这段时间呢，业内一直担心啊，第二阶段的联赛是否能够如期的开始，因为很多俱乐部或多或少的表达了可能不会参赛的想法。不过有媒体认为啊，很多俱乐部此时放出负面消息背后的实质是俱乐部和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博弈，而如果真的弃赛，那就连博弈的资本都失去了嘛。因此呢，作为主管部门，中国足协现在还不用担心所谓的弃赛传闻，足协和职业联盟还是按照16支球队正常参赛来安排相关工作。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津湖啊，昨天已经说过了，我们也很为他高兴， 是 夺得了中国影史的票房冠军。近段时间从金刚川、长津湖，还有最近上映的跨过鸭绿江，刚刚定档的狙击手，明年会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可以说抗美援朝题材真的迎来了一次井喷式发展。 对，这些影片呢，不仅在口碑不错啊，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像金刚川一共取得了11.27亿的票房，长津湖的制作规模、投资规模、拍摄时间跨度，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更是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根据专业人士推算啊，即便扣除宣发费用，片方仍能够盈利约7亿元。 长津湖呢，此前经历过暑期档的改档，它二度定档的时还曾经面临了一些风险啊，但是呢，影片对真实历史的还原，对人物鲜活的塑造，就使得电影票房一路上扬。就像有些观众说的，长津湖呢没有着力于去抠观众的泪腺，紧张当中有诙谐，热血中有俏皮，悲壮中有活泼，血肉横飞当中还有嬉笑怒骂，正是因为这样才把住了细水长流的一腔热血。 长津湖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之后呢，全新的票房榜单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目前票房榜前十位的影片给您介绍一下，包括《战狼二》《你好，李焕英》《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复联四》等。十部影片当中呢，只有一部是进口片，九部都是国产影片。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红认为，他们的成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无论是长津湖、2017年的《战狼二》，也包括《李焕英》《哪吒》，所有这些作品，大家会看到一个特点，都是中国题材，而且都体现了非常强的中国文化精神。相对来讲，中国观众更愿意观看跟自己容易共情、容易共鸣的一些国产电影。这也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一个启示，只要我们真的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土壤，能够表达观众想要传达的这种情绪，同时有很强的艺术和技术的支撑，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跟好莱坞竞争。对于我们现在而言，其实我们的任务是中国电影不仅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能够更好的去走向国际市场，这才是中国电影其实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好，文娱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演出舞台。由黄宏和李仁共同担任编剧导演，中国杂技团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现实题材杂技剧《呼叫4921》将会于2022年的1月10号，也就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的那一天呢，在保利剧院进行公演。 以往杂技剧啊，大多是以神话或者童话题材为主，而《呼叫4921》呢，则是一部聚焦现实题材的作品，全剧围绕着庆生和出警的情节冲突展开，用刚柔相济的杂技语言讲述了警察父子一门两忠魂的感人故事。 作品的名字4921也是特别的设计。公安部成立于1949年，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诞生于2021年，因此呢，主创团队将49和21的数字组合设定为主人公的警号。据了解，公安系统牺牲英雄的警号会被永远的封存，想要重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的子女长大之后成为了警察，经过申请就能把这些承载着特殊意义的警号佩戴于子女的胸前。那这些细节呢，都被主创团队写进了作品当中。 身为编剧和总导演的黄宏表示，杂技是从头顶到脚尖融进血液的技巧，那么戏剧呢，则是从人物到内心真实真情和文学的表达，两种艺术形式要想融合起来其实很难，这其中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又不相互干扰，这是杂技剧要解决的课题。他也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一部有故事、有情感、有趣味又有智慧的杂技剧。 来关注展览， 周杰伦的《东风破》、《青花瓷》、《千里之外》这些经典的歌曲呢，相信大家都很爱听啊，而且耳熟能详。 对， 哎，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歌要是做成展览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不乱了套了？ 哎，可能还没有 一块出声、啊。 哎，周杰伦的老搭档词作家方文山最近呢，就把以上歌曲当中那些经典的歌词做成了艺术品 啊。近日呢，他的首次艺术创作巡回展《方道文山流》在798开幕了，展览呢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0号。方文山自己介绍说啊，展览分三大类。分别是探索文字立体化的歌词装置艺术、原创潮流公仔、朋克猫史丁以及蒸汽朋克风的创作。 这些曾经风靡整个华语乐坛的歌词呢，在展厅当中是以多元化的材质立体呈现的，让观众看到了歌词的另一种艺术可能。比如说《东风破》啊，就把《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变成了机械结构的立体山水，《千里之外》呢，是把歌词变成了陶板，其中还融进了草书和行书来搭配着呈现，《菊花台》上用到的简字谱则是希望帮助年轻人认识一下中国古代的曲谱。 据了解呢，这个北京首站开幕之后，方道文山流巡回展还将会在上海、厦门、深圳和杭州四地举办。 好像人家展览并没乱，但是对欣赏者的要求还挺高的。哎，我没什么能力去观看这样的展览。 这不都告诉你的怎么看吗？ 好好研究研究啊。 哎， 北京时间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今天的主人公叫秦朗，虽然是一位90后，但是呢，他已经有过三个职业身份：一名舞者，一位军人，如今他还是一位大学老师。2021年6月28号，他成为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演出中的主演之一。那么在他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由程强采制的故事《舞者与舞台》。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021年6月28号晚，国家体育场鸟巢内气氛热烈，一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的盛大情景史诗演出《伟大征程》正在上演。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秦朗将在第14个节目中登场，而他参与到节目演出中来，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 陈维亚导演这边找到我的，之前我们有合作过厦门金砖的领导人晚会，那是2017年，那会儿我还在空政文工团，所以这一次应该算是再续前缘吧。执行导演问我有没有意愿参演，我说当然了，我说作为一名党员，对吧，很光荣的一个任务嘛，所以就欣然的接受了，很兴奋，很激动，很幸运，你知道吗？所以我接到导演电话的时候就牢牢把这个机会抓住了。我进入排练是5月份就进入了，5月中，其实作为主演是最晚进入的吧。像是群演啊，一些这个各工种的演职人员，尤其是编导，他们其实是已经历时了2年多的时间，从做案头开始到选材，然后再到群舞的排练再到舞美的这个舞台的这个设计什么的，他们前期投入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在基本上排练到一定的良好的这个程度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主演才进入。前期我们没有进入主舞台鸟巢之前呢，是在房山那边一个1:1的主舞台的地方进行排练，所以我基本上一下课每天然后就往那赶，因为我不能住在那儿嘛，我第二天一早还得回来上课，所以我一般晚上排完练以后我就再回来，然后每天往返100多公里。党旗在我心中这个舞蹈就是主要表现汶川地震的抗震精神吧。 对于秦朗来说，作为一名有多年舞台经验的专业舞蹈演员，要完成演出中的舞蹈动作 显然不是难事儿。 我扮演的大了说是一个受灾群众，但是通过我演员的二度创作，我把它细化为一名人民教师，这样子就是塑造起来就跟我现在的身份比较契合。之前给到我的这个剧本就是众多受灾群众当中的代表，然后我就想啊，代表，那我要给自己定位一个角色，更好的展现来表达，那就人民教师吧，跟我这个特别的契合嘛。 但要跟没有舞台经验的战士们合练，那就需要一个过程了。 整个节目呢有将近900多名群演，大多数是战士，他们没有舞台经验，还有一部分是由各个院团组织的演职人员，再加上我跟我师哥两个领舞。 而为了一个在后来电视转播中几乎没有被观众注意却充满风险的动作，他们也已经合练了几十次。 我有一个从高台上失足，相当于是跌落的感觉，这个解放军战士呢用手就接住了我，其实那有一段悬空的，其实挺高的，有那么几米吧， 就有一个你主动跌落下来的， 对，然后他们拖住，就那个地方其实还是磨合了一下的。 摔了多少回？ 我摔了多少回，那就每一次排练反正七八回肯定是有的。 哦，那你整个到演出之前怎么也得摔了有将几十回有了吧？ 那肯定有了，我估计50多回都有了。这一趴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就因为是战士，不像我们专业的这个舞蹈演员，有过舞台经历，他们没有。你说万一在这个正式演出的时候，或者大家一紧张、一激动，他一慌张，他该接哪没接着，或者怎么，我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吧。我觉得，虽然说转播他没有体现那么淋漓尽致，但是他在这个现场环境下其实是能看得见的，因为我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斜角一个斜坡高台，大家其实都是静止的一个造型的状态，然后我一个人是一个像慢镜头一样倒下去，然后他们就那个手就哗就托举起来。 当时有几米？你现在想想，3米有吗？ 肯定有了， 肯定有3米， 肯定有了。我感觉我悬空都有1米。 跳第一回的时候怕吗？ 怕呀，因为是后背倒，还不是向前，就感觉后面没长眼睛，就还挺害怕的。 其实我们做那个叫拓展训练的时候，其实有这种 啊， 对吧？ 是是是， 很像， 对对， 就你必须对你的团队有充分的信任， 对 你才敢。 对，是是，当时确实做了一些心理建设吧，反正确实是， 50多回有受伤吗？ 没有。我还挺感谢他们战士的小战士们。 其实我们的军人啊，其实他们的这种责任心是很强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也是军人出身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说是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可能这一方面我可能会有点担忧，但是作为这个同为战友，我对他们其实还是很放心的。 虽然到采访时，距离演出已经过去了近2个月的时间。但秦朗依然对那天晚上的演出记忆深刻，毕竟对于任何一名舞者来说，能够参与到这样一次意义重大的演出之中，都将是职业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一笔。 中国加油的部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高潮，喊了6遍嘛，中国加油，中国加油的这个口号，一遍叠加，一遍叠加，这个力量呢，观众也是一遍遍打到心里，一遍打到心里，所以这个点也是特别特别感动。基本上每一场演出，这个中国加油这个口号，基本上要不就是哇掌声雷动，要不就是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好，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就是很激动，直接打入观众的心里。建党百年其实也特别荣幸，这一生当中也就可遇不可求吧。我很享受这种紧张的兴奋的感觉，就越是这样的大型活动，越是主要的这个演出，其实越是需要给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信念，然后相信自己，完了以后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才会更加的这个发光发亮。 鸟巢对于每一位演员来说都无疑是一个大舞台，但作为曾经的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秦朗的舞台却不仅仅是大小的概念。 舞者来讲呢，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不管是大的舞台和小的舞台，然后不管是否有舞台，是否有舞台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呢，每年都会深入基层，然后去到一些地方，慰问一些官兵，有的时候在这个哨所上为他们表演，就是大地。以天为幕，以地为台的这样的一种地方，也在那个大卡车上表演过。最艰苦应该要算是这个高原了吧，雷达场站，真的鸟无人烟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演出的时候，是我们上场之前化好妆，换好衣服就吸氧，到我的时候，哎呀，我就赶紧上去，上去跳完以后马上下来吸氧。你想在那可能不动都难受，你更别说跳啊蹦跶动了，所以确实挺艰苦。我说用生命来舞蹈真的是。 那你想当时觉得值吗？你说就跳个舞对战士能有多大影响啊？ 当然值了，我们去就真的是给了他们家的温暖。 嗯， 哦，你想他们常年驻守在边疆，然后也不能回家，都很小很年轻，他们羞涩到就是不肯抬头看你的那种感觉，真的，就但他们心里就已经真的是很感动，基本上很多别说演了，看我们就看了亲人一样就流泪啊，真的是。然后后来我这个还即兴一下拉着他们一起跳，虽然说很羞涩，但大家都很开心。去慰问一次，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正常的演出哈，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辈子估计都记忆犹新了。你说那个是小舞台吗？那个不重要吗？其实在我心中，那个也是大舞台。 如今脱下了军装，走进了校园，晴朗有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在这里，他希望把自己对艺术、对美的理解，更多的传递给学生们。 还是双脚与肩同宽，举手，胸腰。 为什么来选择北大，选择这个综合类大学，其实也是想要更多的挑战吧，啊，然后把我这些年的专业知识看能不能给这个非专业的学生来进行一个普及，然后提高他们这个审美意识，开发一些他们对艺术上的一些创新的思路啊，我是这么来想的。所以 你教的都没有舞蹈功底吧？ 对，都没有。 嗯， 极个别有的话也是可能小学的时候学了一些或者什么的。我现在其实教的也不是舞蹈课。 对，你现在教瑜伽。 我教瑜伽，然后这个学期教的是健美操，就我教的是美育类的课程，对于美学的理解，提高一种内在的修养，我觉得这个也是。 嗯，人如果他的审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对于事物周围的理解， 是的， 沟通就会更加的顺畅，彼此之间的交流的时候，他对于对方的这种感知也会更加的顺畅。 对对对， 因为艺术这种东西，它就是不管它是什么艺术啊，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感染， 是的，感染 来达到一种沟通。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能要把这种能力也交给对方。 对，这个也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我也是在攻克这个难关，然后也是在自己不断充电、不断学习，然后怎么样把我以前所学的这个落地的专业知识，然后再掰开了揉碎的要给到他们，然后以这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给到他们。 小时的我曾有个梦想，站在美丽的舞台上，岁月匆匆流过我的。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再见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赵以阳、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这一刻，欢笑响起在我身边。 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